从事家政服务业，就是要不断地和家务事打交道，不断地协调员工和客户的关系，不断地为大家处理家务事，事情很琐碎，也很辛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用来陪家人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。尤其是说起自己刚满6岁的儿子，安平平内心总是充满了内疚。 说实话，我现在一提到孩子的话，真的想跟孩子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爱都是给别人家了，给我自己儿子的爱特别少。在去年年前，就是去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抑郁吗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妈妈，生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当时这话我都愣了，那会儿他就刚刚5岁，我就跟他那个说，生命重要，钱也重要，但是妈并不是把这个那个工作当成挣钱的工具，妈只是喜欢，只是想为别人更做更多的事儿，妈没有说要挣多少钱，只要够你用就行了。 虽然孩子还小，安平平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够懂得自己的一片真心和苦心，但是他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儿子树立一个榜样，让儿子学着成为一名有责任心、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人。其实这也是安平平做企业的初心所在。 真的就是从来没有把个人的利益考虑得多深。我的想法就是在我能保证我自己的基本生活的同时，我又能为别人去做一些事儿，这就是我能支撑到今天的就是信念。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，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，请您关注森林防火，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。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石萌、刘霞采制的新闻专稿。妙手银针解病痛，借北京永林医院针灸科大夫吴凤菊。 今天给你仨循环，现在胃还是有点不舒服，还是那 胃怎么 不舒服吧？他就是有时候反正吃稍微多点吧，就把胃是胀了。 因为你的就是什么呢？胃里面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。 哦，对对。 同时你的直肠。 在大兴区的北京永林医院针灸科室里，副主任医师吴凤菊一边询问患者的病情，一边精准地在患者的身上行着针。诊室的墙上挂的都是感谢吴大夫的锦旗，门外也排满了候诊的病人。这些病人有的是医院附近的居民，有的是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乘火车飞机赶来的异客。总之，大家都是慕名而来，专程找吴大夫妙手回春的。66岁的患者赵玉芝告诉记者：“ 哎，我觉得好的确实快，我就听吴大夫的，完了以后保健呀、啊，说你做完了，每天你这从哪儿通去哪儿，就是怎么样的，哪儿助眠，哪儿的血管打通，哪块的做什么操都教我，做示范，跟摁的穴位疼着了。我说你好狠呐、啊，吴大夫说好狠，干嘛好了以后就亲身体到我的好处了。” 针灸大夫吴凤菊出生在辽宁省的一个中医世家，自幼就跟随舅舅苦学医术。 那您这个12岁的时候就开始给病人扎针了，那12岁之前您肯定是在练习，对不对？ 在练习当中、 那个时候没有病人让您扎，您是怎么练习的呀？ 那个时候都是在舅舅身上练，因为手不稳，拿不住针、有的时候是会给舅舅扎的轻一块紫一块。扎完之后了，舅舅也是忍着疼痛，后来看我把针拿稳之后了，舅舅说你要在自己身上练，这样你才能练到针感气感，要不你永远是这个学不到位的。 那还记不记得自己给自己扎的时候扎的是哪个穴位？当时自己有没有害怕？ 当时也是害怕的，我拿起的针的时候手也是在抖，因为这个舅舅严父慈母的样子在你身边，他的那个眼神让你不得不去这个面对事实，所以说我拿着针扎自己的时候，第一针扎的是外观，扎外观手一麻酸胀，针这一下就掉落在地上。 落在地上的时候，我舅舅他什么都没有说。后来我把这个针他要捡起来，我又开始做那扎自己的涌泉穴。扎涌泉穴的时候，刚开始针尖搭到皮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非常痛的，有点不敢下针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针还是慢慢的碾进去了。当把这个针扎进的时候，自己疼得哭起来，哭了。这个时候我舅舅来到我身边说，你很勇敢，舅舅很喜欢你，你将来是个很好的医生，你这样练下去，人生都要有个苦练苦学你才可以，因为这个世家医学不是你的挡箭牌，你只有这苦学苦练，将来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一名合格的医生。 现年50岁的吴大夫已经有30多年的针灸经验了。 12岁的时候就开始给病人扎针了。 是家庭环境的熏陶，那个时候是舅舅他给这个百姓这个治病，在治病的期间，又是他的熟悉的患者，也形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就这样那个说，哎呀孩子，你这样过来给他扎一下，这个是你应该很简单的问题，你能把他这个病治好，你的手法要比我强得多， 就是鼓励您。 在鼓励当中，我就是开始给这个患者扎针。 那这个患者当时什么反应呢？ 刚开始患者是有疑虑的。 有没有什么表现？ 那个表情很不情愿，但是我舅舅告诉他说，他年轻，他的手感很不错。所以说这个患者刚开始是一种无奈，那说好吧，让这个孩子试一试吧。当我给他扎到这个中脘足三里扎的时候，他感觉你的手感比你就是扎的要好多了，你这针下去我就立刻感觉到我的这个胃不是那么痛了。所以说这个患者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是一个人才。 从12岁给舅舅的病人针灸得到肯定之后，吴凤菊就更加坚定了继承中医针灸事业的信心和决心。几十年来，他除了学习家族传承的针灸技术之外，更是不断地到医学院研究所去汲取新的中医药学知识。吴凤菊说，中医文化博大精深，依据病人不同的体质、性格、生活环境等等，治疗的方法也会千差万别。因此偶尔会遇到一些病人的质疑和误解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每当这时，吴凤菊并不先着急解释，他会让手中的银针来说话。 这是个书法家，姓庄。 就是您的患者是一个书法家。 2013年他是4月，大概是4月22号上午9点多钟他来到这个永林医院。由于他到新到这个点滴室去做扎点滴，由于他的胃肠也很不好，这个院长告诉我，你到这个点滴室去看一下，他的这个胃肠、颈椎、腰椎都非常不好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他治疗，你用针灸的方法，因为他在市里，他的这个时间是宝贵的，记忆犹新的是给他扎的颈椎三针，足三里、百会、才有拜关。扎了这么几针，扎完了之后，因为其他患者还是比较多，我又回来给其他患者扎。姓庄的这个他的针，这个时间已经有20分钟了。因为在我们中医来说，要有个动针，动针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针感，还有一个气感，他这个传导程度怎么样？当我看他的时候，啊，他的点滴打到1/3的时候。完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针你刚给我扎完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很不错，我的肚子不那么痛了，我好像我的胳膊也不那么痛了。我动完针之后，给他把他的这个颈椎的两边夹脊穴的拿下来，把他足三里的穴拿出来，这就是给他留了2针。当时我没有跟患者说，但是我又回去给其他患者扎针，给其他患者扎针的同时呢。”这扎到3个的时候，因为这20分钟正常是30分钟的时间，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。这个时候我被他告了一状，后来院长来到我身边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医生最禁忌的是这个给患者扎多少针，一定要数，拔也要数，以后不要这个犯同样的错误，少拔2根针。”我说我给他留的针是有道理的，因为百会穴给他留的。是为了他的气，颈椎是调整他一身之血， 因为他扎的点滴是冷药，他会刺激这个肠壁，他会更不舒服的。就这样，他一听我把这个过程讲给他听之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误解你了。”从这以后，他就开始那个继续来我们这室来治疗。治疗20多天的时候，他各项从胃肠到他的颈椎也都基本控制了。从第一状告完之后，我们变成朋友。 30多年的行医生涯，由吴大夫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，他与患者之间的感人故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。 还有是佳木斯的那个女孩高楼坠落，她母亲就是什么单身母亲带着她，因为她是15岁的时候在上学那个期间，他们家因为就靠母亲在外面这个打工挣点钱供她读书。他在中午的时候就是那个，因为他们要考试，作为复习站着，小孩子嘛，站在一个小凳子上，站在凳子上啊，因为那个凳子他就是说站得不稳，他们家那个是6楼，一下就是什么呢，把这个书箱是够到了，但是这个孩子悠出，连书箱带孩子就从6楼掉下去了，从这个脊椎胸椎全都摔坏了，他那个里面都是什么打的钉，在那个哈大医院都做的这个手术，脾脏摘除，还有他的是这神经，他这已经把这个神经都已经紊乱了，他的踝以下是0位，2便4进，我给他治是那个时候很不方便，后来就是把他带到我家里治，完全是免费，后期他就是说能动了。开始到永林医院，那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什么呢，也给他就是说相对减免点就是什么费用，那时候因为我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在家给他治疗什么的，每天我回家都很累，所以说我在这个期间就是我说你行了，现在可以拄拐能走了，我说可以到我们医院里，在20多天这个给他治好，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还是在一起比较亲，这个孩子叫吴妈，也就是我们东北叫干妈。 那现在就是叫您吴妈妈这个女孩，她现在被您治成什么样了？原来是高位截瘫对吧？ 高位截瘫 啊，2便10进。 2便10进。 那现在呢？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，自己这架着这个拐，她可以就是说这个上下楼，3楼是可以上下楼，可以自驾轮椅到处游玩，经常会给我发一些就是她在外面玩有趣的东西，打电话有时候会视频。吴妈吴妈，你看我这多好啊，你看我现在我每天很开心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要不那个时候我是很可怜的，没有人在我身边，我妈妈总出去这个打工，她每次谈起这件问题的时候，那个孩子真是含着眼泪，我当时给她扎针的时候都是盲针，那一针穿下去，给那孩子扎针的时候，我给她扎，看她哭我也在哭，这次的简直像扎在自己那个心上似的。 您刚才说盲针是什么意思？ 盲针是1尺多长的，1尺半长的， 就那种大针。 对，因为他就是说这个手术啊，后面的脊椎几乎就剩颈椎那个几段，颈6颈7那一段是没有这个缝合，剩下全是这个缝合，前面到这个腹腔全是缝合，前后都是大开颅的。我扎到15天的时候，他有这种感觉，哭得非常可怜，有痛苦也有就是什么自己有感觉了，啊，我给他扎有感觉的时候，他在叫我吴妈吴妈，你过来一下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，他上我脸上贴了一下，哎呀，我终于有感觉了。 现在的吴凤菊每天除了在诊室里忙于治疗病人，业余时间还在整理自己多年来总结钻研的中医针灸经验。他说， 我想把我的就是说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，还有我的积累下的医案，我想给就是说这个热爱中医的这些后人传给他们，让他们去继续研究，开发这个医学。 也就是说，您要把您这些经验写成书。 对， 现在开始着手写了吗？ 现在开始在着手写。 人生是一段。